历史。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肥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店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 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目前呢正处到我们北广平台呢年中庆的时间，那在这个期间呢，为大家呢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品质高、价格优，而且呢是大家认可率非常高的产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选择的是我们北广平台的爆品大牌啊，而且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已经断货半年了，所以大家呢真的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带呢闪亮登场啊，来，程斌，程斌你好。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斌。周杰老师很抱歉，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半年，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是的，那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 对， 是吧？这个产品呢一经登上我们北广平台，确实得到了大家特别大的喜爱啊，尤其是老年朋友。 对， 因为在市面上的很多适合老年喝的牛奶真的是不多呀，奶粉不多哈。 今天呢我们这款奶粉呢，它是欧洲营养师团队啊特别为我们亚洲人专门调制的配方奶粉，而且我们的奶源从源头上我们已经控制到了，因为我奶源是来自于进口新西兰的奶源。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新西兰呢是人间最后一片的净土，有一个比喻之说，全年的空气指数几乎为 PM2.5 的这个指数几乎是为零，空气好，草质好，奶牛好，奶源比较优质的。今天我们就是把这样的奶源我们带给了大家。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荷兰大牌的荷兰乳牛奶粉哈。 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他喝一般的牛奶的话呢，可能是乳糖不耐受， 对， 所以呢他喝不了牛奶。哎，恰恰这个奶粉呢满足了他的需求， 没错。 而且这里边呢它叫做高钙营养奶粉，那么这个高钙可不是说最后添进去的那个钙，那个实际上真的是不值钱。 说的 钙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没错，说的非常对哈。我们在行业里面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达到900毫克的话呢，这个高钙含量就算已经算高钙标准了。但是我们的高钙含量达到1200毫克，是行业的标准150%的标准，它是真正的高钙。但有一个前提，这个高钙呢不是我们人为去添加高钙的元素，而是牛奶自身里面含有高钙的营养，然后通过我们直接干粉喷粉的技术变成奶粉而成，叫高钙奶粉。 对，而且这个荷兰乳牛这个牛的品种啊，它就是非常优质的。 这个乳牛在15世纪它属于是欧洲贵族的一种代表，它所产的奶呢是欧洲贵族专属的营养品。我们发现这个奶牛产奶量比较高，我们把它培育成为优质的好乳牛进行去产奶。现在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用的这个奶牛都是赫斯坦奶牛，叫荷兰乳牛。只不过这个奶牛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纬度、不同的这个空气环境下，它所产牛奶的质量标准还更有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喝到的就是完全进口的，这个奶粉是完全进口的荷兰乳牛的奶粉啊， 是这样。 那么刚才我也替大家看了一下，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写得非常清楚啊， 没错。 比如说它有这个蛋白质，有脂肪，有碳水化合物，有膳食纤维、钠、维生素 D、镁、钙、铁、锌等等等等。而且刚才您提到它这个钙的成分达到1200毫克， 就是 真的是非常 高钙含量是150%的高钙。蛋白质我们 们就不多说了哈，它本身就优质的高蛋白，可以提高我们自身体的这个基础营养物质哈。那它是一款配方奶粉，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哈。你看，你有了高钙，很多人说我吃钙片，我吃高钙，但是我觉得我吸收不够好。 是的， 你吃多少你不能吸收是一码，但是我们今天哈，它里面添加的镁元素，这个镁元素跟钠元素和维生素 D 啊三者结合，让我们这个高钙啊更加有效的去吸收，这叫配方奶粉。 是的。 除此之外，咱们有这个锌元素，包括多种的矿物质，它是集于一身的。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想要摄入均衡的营养，你要吃什么鸡蛋呐、啊、什么芹菜呀、蔬菜呀、水果，吃很多种。如果你的每天营养摄入不够均衡，你就每一天喝一杯配方奶粉就可以。 而且今天这个奶粉呢，咱们缩小人群啊，它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喝的，都是 的。它对中老年人呢是非常有益的。 是的。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人群还要更广泛，只要你满足36个月，就是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来选择喝我们的奶粉 哦。 这款奶粉都可以。 好的，那适用面还是相对比较广， 还是比较广。 好的，怪不得这个奶粉呢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那么断货半年之久了，但是我们经常会接到电话的，看看来没来。现在呢，我们终于来了， 非常抱歉， 特别感谢厂家能够配合我们年终庆哈，给大家这样一个惊喜。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一说了以后呢，大家可能就更加的高兴了。来，您来公布一下 这个组合。首先我要讲哈，就是在我们全国当中，咱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超市里面卖的价格一桶呢是98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桶带给大家，这4桶的市场总价将近算小是小400块钱的，因为咱们毕竟是进口的奶粉，价格是比较贵的哈。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就是跟大家讲哈，399的基础上，我们直接是降100块钱，就是299。那我要解释一个问题哈，这个价格本来是我们就是不打算要做的， 是 因为周老师咱们之前呢是2018年年初我们谈好的，年终我们要过来做这档促销，所以没办法， 原来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曾经卖过399。 对， 这个是明明白白的399。 对，咱们提前半年有了协议，今天我们履约而行，我们年终来了，直降100元，299，四桶。 好，299，一共是4大桶啊。 是， 这个一桶是多大的量呢？是将近1斤8两，也就是900克。 900克 啊，将近100，1斤8两，900个大罐的，咱们是4大罐。今天啊，厂家给的价格是299， 没错。 那面对这个诚意，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是特别了解的啊，大家这个认可率非常的高，而且在市场上呢，很多的超市都有它哈，荷兰乳牛的这个奶粉，高钙奶粉，所以呢，这个明码标价嘛，大家都知道，你们降100哈，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在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北广平台，我们在本档直播，仅限本档直播，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在299的基础上打一个8折， 你们再打一个8折， 我们打一个8折，这个 我们降了100，作为年终庆促销。 对，然后这个利润呢，这我们来负责啊，我们来负责，就是 我们不承担啊。 8折以后239， 四桶900克， 是的，239您就可以拿走啊。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 但是周老师，我今天所带来的备货仅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 只有50组。 我先声明，不管您做这个几折销售，我只有50组的备货。 好，那咱这样吧，就是赶快来拨打电话，就是特别需要的人呢，咱们争取让他能够得到哈。 可以，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您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这是纯进口的， 纯进口的。 一共是4大罐，每罐呢是900克，相当于1斤8两。 1斤8两，4大罐。 那市面上的一罐就将近100块钱， 没错。 那么4大罐的话，也得这个小400块钱 是吧？ 那么以往呢，您给我们的价格呢是399，而且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是卖过399啊。但是今天呢，您又直降299，因为这个产品呢已经断货半年了， 没错， 而且一直大家非常的喜欢。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打了一个8折，仅限本档直播，所以239，您就可以把这4大罐的奶粉呢拿回家啊！我估计能够喝半年多的时间， 没错，一桶一个月多一点。 是的，好，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有50组哟。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我的天哪， 很多朋友是听到这个价格以后呢，因为他们知道在超市是什么价格， 随手可见嘛。 对，而且这个超市啊，这个品牌的奶粉呢还是挺凸显的， 嗯， 这个位置也挺重要的哈。 其实荷兰乳牛到现在它是一个国际品牌，因为我们的奶粉呢所来的这个奶源呢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我跟大家讲一个数据啊，在新西兰本土当中啊，就是他们的草纸呢，我们达到什么呢，就是六亩地才会去放养着一头的奶牛，所以新西兰的地方是有限，我放养的奶牛的数量也是有限，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断货了半年是因为我的奶源整个的数量不足，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纯进口的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啊， 是， 而且这个奶粉呢它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钙呢并不是添加进去的，是由于它本身这个荷兰乳牛这个牛的品种它就非常高钙， 就是牛奶的本身它含有的是高蛋白跟高钙， 是的是的。 那我们在行业牛奶的标准当中哈，就是达到900毫克的钙含量就已经算是高钙标准了， 它是1200， 我说1200，在行业里的标准呢是150%的高标准，那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没有添加呢，因为在新西兰本土里的这个草有苜蓿草跟黑麦草，这个草的本身含有优质的高蛋白以及高钙，所以我们奶牛每一天都吃这样的草，我们产的牛奶就是高钙跟高蛋白。我跟周老师开一个玩笑哈，就是我们新西兰本地的草都可以出口到别的国家去喂牛，就它的草都可以出口， 是的是，所以它烤的这个草的营养成本都非常高， 没错。 那实际上这个奶粉呢，刚才我特意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标志什么的哈，中老年人特别适合，尤其是老年人非常适合。当然了，它上面写的是本产品对于婴幼儿，不是对于婴幼�儿设计的哈，不适合0到36个月的婴幼儿来使用的。 对， 那么除了就是36个月 三岁以上 的三岁以前的这些孩子不能喝，后面人都是可以喝的。 没错，三岁以前属于是婴幼儿配方奶粉，这也需要配方。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方奶粉呢，是3周岁以后一直到中老年人，咱们都可以直接去喝这款奶粉。因为这款奶粉呢，我们说到配方是由欧洲营养师团队给我们做到为亚洲人专门调制的配方。除了高钙以后，还有高蛋白。 那顺义的王大姐呢，也订了两组；望京的赵先生呢，订了两组；崇文门的啊，这是崇文门的毛先生也订了两组。今天是日坛四会万全和哦，这个很多朋友都订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快点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只有50组，只有50组、啊。 这50组备货呀、其实我要解释朋友，因为我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我们有半年断货没有来，第一点是我们备货没有那么多， 是的。 但是今天呢，是我们北广购物的年终庆，这一点呢，是我们跟周老师啊，在2018年过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谈这次合作，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约定，我们今天来了，我们是399，超市包括这个终端价格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年终庆价格，我们是直降100元， 直降 299，价格很划算。 对，而且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还以我们的名义呢，再给大家仅限本档直播打一个8折， 没错， 也就是239，239，那比超市要便宜很多了， 太多了。 您就可以把这4大罐，这1大罐，你知道是多少吗？这小两斤呢， 1大罐 小两斤呢，这4大罐都快10斤了， 没错 啊。所以呢，就把这么多的奶粉完全可以拿回家，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纯进口的啊，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在市面上的很多的这个奶哈，这个不管是盒装的还是怎么样的哈，那样的奶很多人呢是有这个乳糖不耐受，喝完了以后不舒服哈。 对， 另外呢有些人呢老觉得现在的奶啊真的不够浓郁， 对 啊，不管是什么 水拉巴叉 的啊，水拉巴叉的。当然这个奶粉的话呢，它没有什么乳糖不耐受这样一说， 没错。 另外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呢浓淡相宜，您自己来定，而且什么时候喝呢也非常方便，另外储存起来也非常方便。比如说先有些这个奶的话呢，它不能搁着，可能最多一星期就不行了， 挑天气， 哎， 挑环境。 像这一大罐的话，您喝一个半月什么的是没问题的。 而且周老师，我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款奶粉从加工的时候，我们有特别难得的技术，就是我们从奶牛挤奶的时候就给这个奶牛去按摩放音乐，让这个奶牛在最放松的时候呢，我们去给它挤一次这个牛奶，营养含量非常丰富，然后送到我们这个恒温运输车呀保温，让牛奶不会受到任何温度的去变化跟受到破坏，利用恒温车把牛奶直接送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呢它要通过1200 百道的检测。这个厂子叫 GMP 的车间去加工牛奶，然后4个小时我们就把鲜牛奶直接该热喷分了。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配合我们北广的年终庆哈， 对， 我们的这个爆品大牌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新西兰的荷兰乳牛高钙奶粉来了， 没错、 啊、因为我已经断货半年多了， 半年、 这回呢是为了支持我们哈，紧急备货，备了50组。那今天这个主品呢就是高钙营养奶粉，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一共是4大罐哈、每罐呢有900克，相当于1斤8两的量啊，给大家一共是4大桶。那么以往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过399，那么今天呢又直降100， 因为是年终庆， 299。那么我们呢也是给了一个优惠，一个幅度，就是仅限本档直播打一个8折。那么8折之后239，239， 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 对，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呢完全拿走了。所以赶快的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下面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啊，这是北稿的一位赵大哥哈，他说确实，他说我就不喜欢喝啊市面上这个盒装的和袋装的这个牛奶，说那个呢不能够存很长的时间，而且里面有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口感呢奶质啊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订他2组吧，特别感谢啊。其实说到这个奶粉呢，刚才我看了一些哈，它真的是没有什么防腐剂，这个上面 对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没有防腐剂， 因为咱们的这个奶粉的这个检测标准我们达到欧盟联合这个检测标准，它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奶粉里面不能有防腐剂，而且我本身再有哈，就是我这个牧场，新西兰的这个牧场跟草场，我都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抗生素跟激素，所以从奶源的根源，我们就保证了卫生，环环相扣。 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我们在平台上卖的非常好的，大家认可率非常高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啊， 国际品牌。 这个奶粉呢，应该说比较适合中老年人。 是， 所以这个奶粉呢完全是配方奶粉，针对中老年人，针对亚洲人的这种体质来配方的，但是里边的这个奶粉完全是进口的，这也完全是新西兰进口的。 今天我们的奶粉呢，它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而且我们今天大家讲哈，是限量备货，是告别档，因为我们这个奶源已经备货没有那么多，我们拿到每一个平台我们现有的配额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么大批量低价格的去订购，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档告别档带给大家呢，我们是3994桶，直降100元，299。 对，我们再打一个8折。 对，我们 这样可以239， 是 吧？239，大家就可以把这四大桶的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荷兰乳牛高钙奶粉拿回家。实际上这一桶的话呢，能够喝1个多月， 一个月多一点。 四大桶的话，真的是大半年了， 就是很划算。你想一想哈，如果我们要这个4桶里面要喝出有这个100杯的话，你一杯的价格2块钱多一点， 真是。 但是您喝到的每一口的奶粉呢，它从根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优质的奶源，优质的产地，优质的奶牛，好的加工工艺。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只有50组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哎，今天我还真注意到啊，平时呢也有啊，今天呢好像特别的集中，什么大厂啊、固安呐、永清啊等等，有一些听众也在购买这个奶粉呢。 对，也是 实货啊。那看来这些地方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对。 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介绍的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那么荷兰乳牛这个品牌啊，应该说是一个大品牌。 嗯。 在很多的超市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荷兰乳牛的这个牌子哈。 对。 它 黄色的外包装。 对，黄色的外包装，荷兰乳牛是红色的字， 是 吧？而且这个品牌的牛奶呢，在这个超市里边卖的还不便宜呢，一桶呢也小100呢。 一桶的价格这是100块钱， 100块钱。 我大家讲，这100块钱而言的话，属于是我们对，就大家来讲哈，属于是渠道当中做促销的价格。我们正常都 是 100大多。 还对对对，还真是这个是促销的价格，实际上是小100。 没错。 如果不是的话呢，比这要贵啊。 对，是这样。 啊、所以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曾经卖过，就是这个4大桶啊，四大桶卖过是399。那么今天呢？